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过过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多，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柱，你那蛙回来了吗？今天 没啊， 这都几天了。 嗨，哎，就你们现在玩这个游戏，就有意思吗？ 哎，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闲极无聊。 就你多一份牵挂呗。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确实是闲。你们要像我这样工作天天的这么满，就没空挂念这个了。 哎，你最近好像老出差。 对呀， 老出去干嘛去啊？ 工作，为新年做计划， 充军了， 铺垫。什么叫充军？ 发配。 我跟你说， 四配沧州 娱乐活动，在外地， 在沧州。你要不然说大磊现在也没法谈恋爱，你说都不着家， 开荒啊？ 啊，是啊，挣的虽然说不少，不是挣的虽然说不多，但 你说实话的， 不但挣的不多，而且还忙， 挣的不少。 有了存在感、价值感，王大磊像是看未来的人，谁盯着这个眼前的利益？ 对 对， 少五十，少五十呗。 我还不斤斤计较呢。 这我看啊，这一星期头三天去了一个地儿，后三天又去一个地儿，就一天在家。这要真过上日子，小主你想想啊。 哎呀， 就三天三天的不回来。 你的意思，我们家这个媳妇儿就要待不住？ 那没，我说你回来以后，就是他给你准备好吃的、用的，给你打好包，有旅行箱是吧？ 当然，你的意思我背麻袋出去， 帽子给往那里戴上，哎， 还给我自己能戴。 要你就走了，但又怕家里人挂念， 那怎么办？发点图片吧。 我听着，我这行为好像跟最近的游戏相像。 完了，你的朋友小柱，有时候还过来看看，往那里站吗？你媳妇儿过两天，哎呦，这老不回家，真是的，也挺想你的，但是没办法，挣钱呢，忙呢。 对，理解我。 关键是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呢。 就是，改嫁吧， 我有电话联系方式啊，打呀。 后来你媳妇儿想出了一招妙计。 什么妙计？ 在朋友圈里晒她做的好吃的红烧肉，给你买的这个水碗，给你买的头巾，还有给你买的这个 什么拍卖的，我听着讲。 还有给你新买的帐篷什么的。你虽然你们俩没有什么太多联系，但是你还是看朋友圈啊。哟，媳妇儿的朋友圈发什么了？全是说要给大磊吃的这些排骨啊，烧肉啊什么的，过油啊。 过油是个什么菜？ 过油肉， 反正各种过油啊。然后呢，还有给你买的头巾、水碗、帐篷啊，小铃铛。 你媳妇儿， 等会儿。 而且你媳妇儿特别讲究，就拍照片一定在一个特别就是体现温馨浪漫的位置，找了一个小石桌，一样一样摆好了，有一排的，有两排的， 对对对， 啪啪啪，后边是你的照片，头头是给你买这堆东西。哎呦，拍完之后发上去， 你挺高兴，一看，哎，媳妇儿想着我呢，我有个家呀。 哦，我是这么想的。 这两天忙差点忘了，你该回家了。这你拿着旅行箱，攥硬卧回来了。 嚯，还硬卧，我都没有高铁。 在家里待两天，洗点东西啊，睡会儿觉。 我就不理我媳妇儿。 有时候也写日记，在书房里边发发发发奋笔疾书。 你想，哎呀，这样待的这都没有点建树，这一点都没显着我能啊。 没力呢，能力别拆开了说，什么不显着我能？ 我得被使用了才感到有使用价值。 我是什么工具？ 结果呢，你又收拾你那小旅行箱。 你不是说了开荒开荒的？ 对， 开荒， 联络各地的开挖。 开发开挖干嘛？ 哎呀，你这个工作你就不要说什么了是吧？不要埋怨牢骚了。你媳妇儿就是坚持在朋友圈里晒东西，反正 就拿吃的把我勾回来。 对对对， 我吃了一枚我就回来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你还给媳妇儿带礼物呢，你在外面搭帐篷呀。 我交了几个好朋友，有小乌龟， 好 胡蹄儿， 小胡蹄儿， 对，小马蜂，抱柴火。 嗯， 反正啊，你也是有时候你工作狂吧？ 你就是视工作如生命，工作就是你挖生当中的唯一的追求。 我还是挖。 但是你视金钱如粪土。 就是、 那我把什么看得重要啊？ 事业，你得 闯上去啊！ 对， 你就是那种典型的社会属性很强的男人。 对， 就是在社会中如果没有自己的位置，难受。 我到外面挖去。 对，你到外面挖去。 必须得在社会当中找着你的位置，是在森林呐、啊，是在草坪啊，是在写字楼楼下呀、啊，还是在火车站站前呢？ 这就是你的蛙声啊！哎，你能理解青蛙？ 我理解，我理解。 其实这个孤独的青蛙就像我们的人生有点相似哈，啊，为了一个目标去打拼，经常要离家在外，可是呢，又想念家里的味道。它还代表了一种什么人生呢？就是孤独的都市人群，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作，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旅行，一切都随缘。 所以现在这游戏为什么这么火？ 也快过了。 其实啊，人家这游戏的原创者说了，说这小青蛙不是自己的孩子。写的是什么呀？是丈夫。 所以刚才我给你讲的第一个故事， 我还是不要这么比喻，我觉得比较好。 主要是你的弹跳能力也差， 我还不会飞， 你也不那么叫。 我发现啊，这个游戏一旦被朋友圈占领之后呢，有一些商家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现象做一次再营销。你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朋友圈被一款什么什么游戏占领了，很多朋友都喜欢。那么小青蛙很可爱，大家也羡慕它的生活，因为可以憧憬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趁着时光还好，人还未老，咱们就应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好，那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四款不同价位的旅行车。 这都不爱 的，优美的线条，舒适的感受，得心应手的驾驶感觉。 对呀、 啊。但那我就在想，我这最近看车还不错呢，要由此因为这个游戏衍生的商品还能不少。 比如说， 比如说，说走就走。没有一双好鞋，你能走得远吗？ 对，青蛙穿上鞋。 你比如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双好鞋， 你能跳到这么远吗？ 你看我们的鞋，线条又美，穿着的舒适， 口小底儿厚， 能抓水， 胶鞋， 还可以做帽子的，对吧？时光还好，人未老，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没有一个帽子可不好， 容易得头风。 哎呦， 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 对，戴个皮帽子，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帽子那个厚， 有顶好帽子。南可去赤道新几内亚，北可去 北极圈， 赤道新几内亚北边 格陵兰岛， 皮帽再顶畅游天下。 就冲着他利用这种热门游戏的营销，就有可能吸引一些人的注意。 嗯，还会被一些人摒弃。 哎，你们看看这条广告是说什么的。刚刚从竞技场脱身出来的你，放下对成功的执念，去体会孤独感带来的平静与满足。我们的楼盘庭院设计简朴质拙，清新自然，透着一种纤细的孤独感，让人禁不住想起日本著名俳句家松尾芭蕉的名句：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爱家的男人住青蛙之家。 我怎么觉得像青年旅社？ 水岸人生，无限风光在眼前。 不是在险峰吗？ 坐拥望地，升职在即。购房热线8888888。 这电话绝拨不通。 其实啊，每一个游戏爱好者都像小猪一样的明白，自己的热度最多也就维持个把个月，等到新的产品出来，他的瓜儿子就算去了月球，他都不关注了。就像刚买完这个东西一样。这时候再出现什么东西也不关注了，是要钱刚刚花完呢？ 是刚花完还是花完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 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因为孙子抢秋千，俩大爷互抡拳头互犊子，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这小区里看看去。 哎，宝贝儿，哎，走，爷爷带你出去玩去啊！ 爷爷， 哎， 您老带我玩那不好玩的。 我带你玩哪个不好玩？你说说我听听。 你上回让我坐在旁边，一帮老爷爷在那教你走这个，我走这个。 对呀、啊，那是带你锻炼智力，这叫中国象棋。 一点都不好玩的，俩人还打起来，最后。 那是因为你对面那猴爷爷呀。品德太差，我是带你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树立？ 树立啊！这个你不要这个摘我字儿，有时候我说的跑一个俩的很正常。 我又不想去奶奶们跳舞， 那不是锻炼你的体魄吗？还有你的旋律感、动作的协调性，爷爷都是为你好。你以为是爷爷愿意跟那些奶奶跳舞啊？ 人都老笑话您，老笑话您，您还想玩呢？ 爷爷还不是为了你豁出张老脸才跟他们玩的，为了你高兴，爷爷连脸都不要了。 也不谁。 行，今儿爷爷不带你玩那个，玩你喜欢的好不好？玩点游乐设施。你看看，就喜欢游乐。行，走，你看这个，转椅，好不好？ 小孩玩的。 你想玩什么人玩的？ 我得玩一大孩玩的。 大孩玩哪个？ 那个荡秋千那个。 荡秋千多老的游戏了。 我要玩荡秋千。 啊，好，那走，玩荡秋千。 哦。 哎，爷爷给你讲的这秋，哎，走了，还没给他讲秋千的起源呢。行，留神别碰着啊。你看看，注意点啊！我上那边歇会儿去，那边有跳广场舞的，我看看。你瞧，这就是年龄决定了爱好。我孙子就喜欢那动换的。留神别摔着，估计也没空听我的。回头，我得好好给他普及秋千的起源。哎呦， 耶！ 你就说这跳的真不错啊！ 耶！ 哎，真好！哎，这音乐我还喜欢。哎， 耶！ 怎么了？ 哭半天了。 哎呦，宝贝儿，怎么了？这是摔着了吧？ 不是 啊， 我让那个黄头发那小子给我揪下来了。 哪个黄头发的？ 就在秋千那儿，他爷爷把我给蹬下来了。 嘿，这老头还跟你抢秋千呢。来，走，爷爷带你找他们讲理去。不哭，爷爷带你找他们讲理去。 那个爷爷拽下我以后，还把我给推一边去了。 好啊，我就看不得这大人欺负小孩的。嘿， 哎呦，哎呦，怎么着？啊， 就是他。 你瞧我孙子，就是他是吧？看爷爷给你好好教育教育他。你过来。 怎么了？您什么事儿啊？ 别这么假装客气的。看见我来了，这会儿知道害怕了。刚才怎么欺负我孙子来着？ 欺负人 啊！你先，不用嚷，有理不在声高啊！爷爷教你怎么跟他讲理。你怎么欺负小孩啊？ 没有啊， 没有。我孙子说你把他从秋千上薅下来了，你像话吗？ 黄毛，你下来。 哎，哪儿的黄毛？ 黄毛，你 下来。黄毛，你下来，你也给我下来啊！你看你孙子，啊，多大点儿？就不懂得个礼让，中国的礼节。 我先来的， 你听见了吗？先来后到，懂不懂啊？凭什么就往下揪人呢？你不要假装不说话，现在知道理屈词穷了啊？刚才动手时候你干嘛来着？ 这位老者， 别老者，什么叫老者？我有名有姓没有？ 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称呼啊？ 我姓钱， 您姓钱啊？ 嗯， 不是老钱，这事儿您看见了吗？ 我还能冤枉你不成吗？ 哎， 是不是？ 是。 你刚才说动手打我们孙子来着？ 我没说过这话。 你没说，但他说来着。 小孩跟你说话是你的话可信，是小孩的话可信， 童言无忌呀、啊！ 你，我告诉你说，你这老了老了的，你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你们孙子过来问我们孙子好，那他能摔成这样，能哭吗？啊？ 哎，那我问问 你，我们孩子往这儿来看会儿来，你们的孩子就从秋千跳下来打我们一下，不许看，为什么？这叫你给讲的礼节呀？ 谁说 我们在这看看都不成啊？你懂得秋千的历史吗？你懂得秋千的起源吗？你就让你们孩子在这儿玩？ 我还告诉你说，你要说的别的我不行，但你要说这秋千的起源， 现在拿手机再查可不成了啊！ 我知道的比你多， 哎，我听你说一说，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哎，你这叫抬杠小能耐，我刚明白，你是想跟我学习这秋千的起源，回去好跟别人说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知道，那秋千起源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打住，这是春秋的17年份，不是秋千的年份。 啊，是啊，但是这个秋千就是打那会儿传过来的， 打住 吗？ 秋千很早以前就有，早在原始社会还在攀援狩猎的时候，哎，那树上有那藤，拿它就当秋千耍了。那会儿是一根藤的，这个知识都没有，您还让孩子玩秋千？我觉得您作为一个家长， 咱跟他说事实，咱不跟他说这个典故了啊。你凭什么让你孙子打你孙子？ 谁先动的手？孩子，你过来说实话。小朋友不说实话不是好孩子。谁 先 打的他？ 你先动手，你先动手， 你 先 动 手， 你听听，你听听，你哎， 哎，怎么又打起来？哎，你当孩子干嘛？ 你看， 你这么打人， 你 打孩子干 啥？好， 有你这样 的吗？好行，好小子，哎，我跟你说，老小子啊。我就看出来了，你打刚才有点不服气。破秋千的起源我不知道，我让你来了解武术的起源。我告诉你说，我练过霍家的迷踪拳。 哎呦喂，我看您呐，这么半天连脚步都没挪过， 哎， 您就是耍嘴皮子， 耍嘴皮子。我让你看，走着， 赢了， 你看看，晃着你了没有？这我再往前一递手，都给你嘴巴， 还递手呢？哎，骨质疏松， 怎么着？你还不服？你、哎、 缺钙、 哎？你扶点我，你别动，我这就是醉八仙，你知道吗？ 脚底都没根了。 嘿，我是这个意醉身不醉。嘿，你留神啊，我还会开门八极拳呢。哎，你留神，你等，看，你看，哎，走， 哎，走， 哎，对，爷爷现在叫你地躺拳。 给他扶起来了，扶起来被摔坏了。 哎呦，我告诉你说，你欺负我们孙子还不完啊，还敢欺负我。 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就是让着你，我要是这个头套不是掉了，嘿，我要不是剪头套，我能落这空。 你那是剪头套吧，你的头套是掉了，那是被我刚才那一晃那一招给你打废了，你都不知道。 你看你那脚丫子， 百步 神 拳无影掌， 甭起这个怪名字，没用。你这么着，咱俩有本咱俩先坐这儿说。 今天要不是我早上也吃几个萝卜， 你 借了我的真气，我这一巴掌就把你打出一包来。 你先，你别在这儿躺着， 你 别坐起来， 你别趴着说话，你爬起来。 咱俩先坐这儿说。 哎呦，你先擦你嘴边那血， 你脑门那泥儿。 你要听我的，咱俩先叫救护车吧。 这经验就不如我丰富吧。我先打120，后跟你动的手。 哎，你顺便在120一块带我走。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湖北十堰街头，两个分别带着孙子玩耍的老人打了起来，互抡拳头，不依不饶。目击者说呀，俩人是因为孙子抢荡秋千引发的纠纷。旁边人呢拉都拉不住，其中一个人脸被打出血，另外一个人累得扶树喘气儿。 我是那扶树的，要早知道跳广场舞就没这危险。 围观街坊们说了，这么能打，以后上车还给不给让座啊？ 哎呦，当然得给让了。 然后还有几个认出他们俩了，说这俩七旬老头不是上回风云决战菜市场那个吗？不，是那个上回马扎他们俩打逼停公交车那个。不是，是因为一步棋。俩人打架，有一个还咬另外一个。 哎，他就是吃我狙那个。 哎，也吃你手。不过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忍不住也是看笑了。这么大年纪了，火气何必如此之大呢？而且当着孩子打挺凶，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榜样和形象呢？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都去哪里了？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寥寥频频都在其中。 乖 茶园， 就要这个。 刚才咱们这一段啊说到秋千了，下面咱们就说说秋千的起源。那刚才那俩老大爷说的对不对呢？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荡秋千呀，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上古时代。那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谋生，不得不上树采摘野果或者猎取野兽。在攀援和奔跑当中，他们往往抓住了粗壮的蔓生植物，依靠藤条的摇荡摆动上树或者跨越勾践。这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下拴踏板的秋千，则是逐渐转变而来的。 传说呀，秋千是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开始是一根绳，然后一手抓绳而荡。据说是齐桓公北征山戎族，把秋千带到了中原。一开始啊，人们叫这个东西为千秋，后来呢是汉武帝因为这个名字与千秋万寿的祝寿词冲突而改为秋千。 到了汉代以后，秋千逐渐成为了清明、端午等节日进行的民间体育运动，并广为流传至今。 为什么荡秋千能让人们很愉快呢？这据说是跟脑部受到的刺激有关。因为秋千一起一落，人在单摆运动的规律下有超重失重的感受，所以呢脑部的供血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受到的小小的刺激，那么分泌的神经递质呢会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放松自我，感觉像飞。荡秋千这个运动呢，可以说我小花玩的是最好的。 对对，因为他经常脑供血不足。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夏天烟火表演一场最美的爱恋，今年冬天无人乐园，雨水停留空的秋千，我们说要等到再见那一天，相信真心不 笑颜，浮云漂泊的蓝天。秋千上你拉着我抬起头，看着天空有一种美好的感动围绕着我。那时候你背对我轻轻说，记住笑颜，浮云飘过的蓝天，相信等到我们再见那一天，只有真心不改变，我们拥有的笑脸。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李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街家属院。妈，别忙了，我来吧。 哎，哎呦， 你坐哪歇会儿去？ 真孝顺，哎呦。 是应该的。 来来来，哎，妈妈把这东西给你，来。 什么呀？应该给我买礼物了。 啊，这妈疼你呀、啊。 什么东西呀、啊？ 你这是说我呢，还是说我这礼物呢？ 这里边是 啊，你说清楚点，你冲我来什么东西，吓我一跳。你这是妈呀，年轻的时候。 哎呦，那要不得了。 这还没说完呢，就得了。 不是，我这可了不得了。 啊，了不得了，年轻时候，这个想当年我年轻出嫁时候带的， 挺好的是吧？ 这好着呢，我跟你说，价值连城。现在你搁喷这园去，我跟你说， 老物件 啊，老物件了。 哎，我瞧瞧， 嗯， 妈，这什么东西啊？ 还没看出来。那个， 别激动妈，什么呀？哎，我看 开门， 这不就桌，就该收去吧，该收这谁？你瞧瞧， 妈， 哎，叫我呢， 哎， 啊， 妈，没事没事， 谁呀？ 谁 啊，没事，哎， 你们俩别站一块儿行吗？ 这屋怎么有回音呢？ 没有妈，是我妈来了。 等会儿吧，等会儿，你脑子不清醒了，闺女。 我过来。 哦， 今儿过来看我们俩。 是啊， 啊，你也过来了，你没打个电话呀？ 那我看我闺女还用提前通知预约呢。 你要来，我知道的话早准备了，擦地什么的。妈，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就你爱吃的点东西啊。 哦，我没有了。 对呀、啊，回来炸五盒。 这谁来了？哎呦，这不是老姐姐吗？ 哎呦， 哎呦， 在这儿呢，你亲家、哎， 带着东西来的。 那是啊。 哎呦，瞧瞧， 姑娘不能空着手来。 我刚说， 不像某些人。 哎呀，别说，我这刚说给了点东西。 什么东西啊？ 说一半，您就你看看这 什么、 啊。 哎， 什么 东西？ 你说清楚了，你再冲我喊什么东西，我跟你给你急。 妈。 哎，哎呦，闺女叫我呢， 叫 我呢啊！ 嗯、 哎 我找婆婆， 你查 一会儿，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啊， 先歇会儿，别忙活，那地不用你蹲，知道吧？别忙活啊！ 怎么进门就要蹲地？ 就这么放啊？ 啊，对呀，我跟你说这玩意儿 最好了。 哎，这你得学会 说姑娘， 妈 了 啊！ 我坐哪儿啊？ 哦，妈，你坐在那个这儿， 就这儿啊？ 啊。您先坐会儿，我给您倒点水。 哎呦，不碍事的吧，老姐姐？ 哎，不碍事， 这地不用蹲。 哎呀妈，您尝尝这茶，这是朋友从外地带来的，特别好一 口。哦，上等的龙井。哎呦， 从外地带来就准是好茶呀。 好，嗨，这茶呀就是比白开水喝着有滋味。 妈，您不是龙井， 是什么呀？ 是铁观音。 哎呦，观音，你听听。喝过观音，我跟你说健康长寿， 哪有这么个说辞啊？ 得妈，忘了给你弄茶了哈。 哦，我喝的不是啊。哎呦，哎，我这白激动，我喝这半天，这气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刚才糊涂了， 隔夜的。 你怎么让？哎，怎么让？ 您换个， 让你妈喝剩茶，给兑点热的。 兑点热的。 啊， 谢，我不喝茶。 行，您换一杯，来喝这个。 哎哎，这还差不多啊、 嗯。哎，那个什么，妈， 哎， 我怎么觉得您瘦点了、 啊？那是，你老不回来看我，我还不瘦啊？ 嗨、哎，这阵有点忙嘛。 有点忙？ 啊、 嗯，多长时间了？ 一 个月了。我还说少了。哎呦喂，闺女，闺女还记得有俩月了。上他那时间多了哈， 嗨，因为最近有点事儿嘛，老七那个。 哎呀， 对，我看出来了。 哎，妈， 我看出来了。 我有事先走了啊。 走啊，妈，再聊会儿。 我聊不下去了啊。哎 呀，别走啊， 不行。 哎，聊会儿。我婆婆手艺特别好，炒菜做饭那真是一把好手，说比您做饭香多了。 是吧？哎，我回家自己吃自己的去啊。 您尝尝那手艺。 你得尝尝我手艺，老姐。 我不能尝。 你别走啊。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好儿媳妇儿。 啊，讲给你说的。 你前日刚给我买的，你看这手镯买的，哎呦，我都不舍得戴。我跟你说，你瞧瞧。行了，你也瞧不清楚， 我瞧得清楚， 也没有多少 钱，价钱我都记得多少，这是给你婆婆的哈， 就含一点脆。 哎，好，好，好。哎呀， 怎么慢牙疼？我们这儿有小明。 哎呀， 要脆痰呐，脆哪儿？ 哎呦啊，我这是想唱歌啊， 想唱，哎， 听你妈唱歌好听着呢，听说。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啊。 别进来，干嘛呀？ 我不行。 你可以吃， 不能吃。 我们这几天老吃肘子， 是是是， 炖点，您牙不好， 我怕噎着。哎 哎，先别走，先别走，我还给您买一个东西呢，您坐着坐着。 给我还买东西呢？看见了吗？啊，我闺女还是对我好，哎，给我也买东西了，哎。 其实给我婆婆也买了。 哦，给我也买了。哎，我就知道忘不了我，你知道吧？ 两份一样啊？ 哎呀， 不一样。 哎。你看看，知道什么？ 他肯定不一样。 对， 我跟你说， 就那歌唱得好嘛。 哎，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行了行了，你唱一两句。 是这样的，婆婆这个稍微贵一点，因为咱这款没有了。 哎， 我白唱了。哎，您留着， 闺女来，妈给你唱啊，这个人就是娘。 哎，你跑调了。哎， 他这个领子上有毛，您那个领子上没毛， 您听见没有？毛， 对， 您那光杆没毛， 抽吃鼠咬的， 破烂面袄一件， 哪儿熟出来的？这是 新的。 什么？ 您试试。哎呀，怎么还有点小啊？ 哎，对， 来，我再你看我合适吗？哎呦，真好看。 这两件您就先拿着吧。 好嘞，好嘞。 不用买了，我看出来了。 嗯，这孩子啊，我跟你说好着呢，平常啊老是往家带东西。 哎，对，我记得特清楚，老是从我这儿拿东西。 啊，我就告诉他不能老是带东西，累瘦了都。 是是是， 我 从我这儿拿东西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的，别拿这么多东西走，回来累着。 是，我告诉他得孝敬父母。 对了，我婆婆还教我一个炖那个牛肉怎么能炖烂嫩。 你听见？哇， 那 烂。烂嫩的是吗？ 特别好，妈，你那招不管用，还是我婆婆那招说得好，说得对。 说得好，你光说呀！ 你瞧瞧，老姐全心都湿了，别那么馋。 哎，没有，我这出汗出的啊。 还有，您吃太甜，对身体不好。 是是是，可我也活这么大岁数了啊。 质量在于质量。 是是是，没人跟我 比。应该向我婆婆学习， 对 你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对，关键是我真得向你学习。我跟你说，大妹妹， 是吧？ 我得生一好儿子，娶一好儿媳妇儿啊。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情还真是个实事儿，不过啊，真实的事情远没有我们表演的这么夸张而已。话说这姑娘结婚之后生活挺幸福的，婆婆人也挺好，不过最近呢开始抱怨起来了，说是因为自己跟婆婆好竟然让亲妈吃醋了。说过去逢年过节只要发东西都是拎着回家给亲妈，但是结婚之后呢很自然的拿到公婆家孝敬公婆，亲妈为此不太开心。还有一次这姑娘的亲妈到女儿家探望，与女儿的婆婆见了面，见对方身上合体又时尚的衣服，忍不住夸赞了几句。婆婆一边甜蜜地笑着一边说，都是儿媳妇买的，花了不少钱，然后又谢她说，你瞧您养了这么一个好闺女。婆婆这边是真心的开心，但亲妈虽然咧着嘴笑，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心想这女儿怎么没给自己买这么贵这么好看的衣服呢。 后来这闺女回娘家吃饭，在饭桌上说起婆婆，顺口提到婆婆对她很好，这让亲妈听了立刻把积蓄的怨气来了一次大爆发，大骂这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嫁了人就忘了娘，竟然对婆婆比自己的亲妈还要好。 哎，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却引起了这个亲妈的不满，感觉啊这闺女确实冷落了自己，厚此薄彼，怨气是深重啊。 哎呀，不过我们觉得这位亲妈也真是哈，又为女儿着想，难道不应该为女儿和婆婆的关系和睦感到由衷的开心吗？您说您吃女儿婆婆的醋，给女儿添堵，这 只会让自己更不痛快，因此还影响了人家的婆媳关系。哎，这是害了女儿啊。在这儿希望这位当妈的能赶紧明白这个道理，其实这女儿远比咱们刚才演的那位懂事多了，所以希望人这一家是更加幸福。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一勺烩餐厅 啊，伯母您好， 待会儿啊， 待会儿 孩子，孩子，这样啊，我跟我闺女啊，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太， 您还没跟闺女说呢，就敢把我们叫来， 行不行？她是不愿意接受。我该在这 个，我不强逼，我们这家人不逼婚了。 你甭管孩子，这事儿交了我了。 别，你 坐。 阿姨，不是强扭的瓜不甜。 你误会阿姨的意思了，阿姨的意思啊是，闺女愿意。 哦。 闺女只是这个形式不适应。 哦， 你想，你们轮圈登场，害羞又是个内向的人， 不叫轮番登场， 看一次不一定够，哎， 哦、还有 下去以后再轮一圈。 阿姨， 哎， 这一圈那我听的意思不止我一个人吧？ 哎呦，阿姨说漏嘴了。好，好，孩子好，坐啊。 我坐，我坐。 真聪明，我是那个琳琳啊。妈这个事儿啊也是为了你好，你就别再犟了。你看你一号都到场了，你再磨蹭人家的走了，回头好歹也是妈托了关系找到人给你介绍的，你不能让把妈给摆在这儿啊，是不是？哎呀，好，那就算你同意了啊，咱们这人和菜一块上。我看是一块上呢还是 人和菜一块上，这意思拿我们当菜了。 要不一轮一轮的来是吧？要不然你四个看你也晕。 这还初赛、复赛跟决赛。 啊啊啊！好好，那就这么定了。服务员， 不是人啊， 上菜吧啊！ 哎，得嘞，上菜取菜，走嘞。拍黄瓜。 陈庆元。 老醋花生米。 李小晶。 洋葱拌木耳。 田方亮。 水果山药。 赵学记。 姜汁松花。 好，这四个人啊，你报你的菜没关系，孩子啊。 哎哎，您这个凉菜就给您放着了，一会儿这热菜再来啊。 好好好啊， 你先吃着。嗯， 那孩子咱们就一个一个见了啊。陈庆元啊，陈庆元， 陈庆元，阿姨，陈庆元弃权了， 上厕所了是吧？ 不是，阿姨，我不知道上哪去，我先来吧。 行，那你叫你叫李小青是吧？ 啊， 李小青，来来来来，这样先站好，站直一点。闺女看见没有，这是正面。 阿姨，连正反面都看不出来啊。 我就说呀，这身量这身材呀，你就别说话啊，阿姨问到的。 哎， 来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李小青啊是这几个里边啊最有学问的一个海归。 对对对，我是刚回来。 哎，现在呢给公司做事儿。 哎，对对对， 性格比较成熟。哎，对，你自个儿说说吧，你的性格有什么特点呢？ 成熟稳重， 特点 说话算数， 哦， 不来虚的，不来假的，性格比较好，比较温顺， 嗯， 比较体贴。 那么闺女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你谈过女朋友吗？ 我谈没有过。 你怎么回事？说话。 我还没有谈过啊。 哎，这孩子呀不错，我接触了一下，挺大方。花钱上也不抠，是个过日子孩子。 哎，阿姨，我这次来也没给您买什么东西，啊，就给您买了盒这个花旗参啊。 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呀、啊？真是 应当，本来也不没打算。 阿姨怎么说你？怎么骂你？讨不讨厌？ 哎、讨厌，我不送了，阿姨。阿姨，我 知道。 哎，还是要。 很好啊，这是他的， 敲门砖。 相亲那个简历，来看一下。好，这还有照片，看看一下。 照片， 这是6岁时候的，这是16的，这是26的， 哎，得多大了现在？ 阿姨就到26。 26，26，年纪是真不错。闺女说一句啊，啊，哦，那这个先下面休一会儿好吧，喝点水。 哎哎， 哦对，吃菜吃菜。 哎哎，阿姨，这么一说，我怎么就心里没底了啊？ 吃点这个，阿姨加这个吃，吃这个。 哎，谢谢阿姨。 哦，爱吃肉是吧？ 啊， 多重啊？ 这是160啊。 多少？ 160。 准160。 161。 毛重？ 165。 吃饱饭一量。 168。 下了雨再量。 170。 到底多深？ 182。 个儿还行，有1.7米吧？ 1.78米。 多少？ 76。 想想。 75。 洗完澡。 72。 毛测。 70。 总体就是这么，姑娘帮您问了啊。哎，那这么，你先下去啊。桂花。 桂花。 桂花糯米藕，你先拿着吃去。 哦，谢阿姨赏菜。 啊，下一个是田方亮。 对，我就是田方亮。 你是田方亮还是田风亮？ 田方亮，风方。 哦，好，好，就这么着吧。 我是小白领子。我在深圳的一家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里边当小白领子。 哎，但是呢，现在小田啊，在国外啊50000强里，在人家那儿当过这个白领。 是，收入稳定，而且颇丰。 这个颇丰是什么意思呀？ 颇呢，就是一个皮加一个一叶两叶纸的那个叶子；丰呢，就是丰台的丰，丰满的那个丰。 哦。 颇丰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每个月的收入有盈余， 能够套个数吗？大概， 那个能挣到5位数， 不错不错。你对我姑娘有什么印象啊？ 好，温柔，体贴，浪漫， 哎， 缠绵。 你是学什么的呀？ 我学企业管理的。 管理不少人吧？你能总结出这么多特点？ 啊，我平时好看个小说舞的。 哎，看着相貌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这两道浓眉 啊、哦！我跟您说，我后边这两道刀疤呢。 哦，还有刀疤，转过来，怎么回事啊，孩子？ 哎，您没看见，我也没脱衣服。 啊，不是，阿姨就问呢，怎么回事啊？ 这是小的时候淘气，然后爬树，树杈子刮的。 家里的基因怎么样啊？ 家里的基因还是不错的。 不是基因，是基因呐。 哦、 阿姨又问 呢、啊， 哎，你这种调皮捣蛋的这个基因呐、啊，是多动症吗？ 多动症我没有，我爸是一个工程师，我妈是一位中学的教员，两个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后来培养我这么一个大学生。我呢，基因还是不错的。您看啊，我这个，我积德，哎， 积德， 我，哎，这谁说话呢？ 服务员。 哦，我， 他说那积德了。 哦，我，哎，对。啊、哦，我还有一些基因，主要体现在我这个情商啊、智商啊高。 那孩子，你裤腰多长啊？ 3尺。 多少？ 2.9尺。 想想。 2.75尺。 没吃饭。 2.5尺。 洗过澡。 2.3尺。 打一嗝。 22尺。 实际上呢？ 1.9尺。 哎、啊，脚多大呀？ 4.39尺。 孩子，这样啊，你先外面，拍王冠先拿着，哎，门口坐会儿啊，辛苦辛苦。 我月收入5位数，阿姨。 好，好孩子，好孩子啊， 哎、 闺女觉得呢？嗯，待会儿，赵学记，赵学记没来呀、啊？ 哎，来来来来来，阿姨阿姨阿姨。哎，我要妈， 丈母娘， 哎、 媳妇儿， 不是，不是，先出去，先出去。 不是，阿姨， 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都出去。 哎，你们，哎，这么多人，谁结账啊？ 谁结账？咱们在后边好好聊。 阿姨，我头一个来的。阿姨，我给你买东西就不结账了吧？ 我月收入5和5位数呢。哎，我是搞艺术化油画的。 闺女，都离婚这么久了，你就挑一个吧。 啊！阿姨，那东西要不然我还拿走吧。 只因为一句找不到男朋友求相亲的玩笑话，23岁的株洲妹子何静被妈妈安排了一场相亲宴。她的妈妈刘女士真的是同时给她找了4个优质男共进午餐，让女儿四选一。哎，为了不让这个性别比例过分失调，刘女士还邀请了何静刚刚订婚的表姐给何静当参谋。 刘女士说呀，这轮何静要是选着不满意呢，还有下一轮。 还是四个一批吗？ 也许是5个一摞，也许是6个一沓，也许7个一撮呢，8个一捆儿， 这买骆驼了。 是啊，大家也都说怎么有点买菜的感觉呀、 啊？哎呦，既然这么痛快，还不索性你全收了呢？ 人啊？ 礼物。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天。